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有我李志坚同潘永祥主持节目。潘永祥你好。 李志坚你好。 咁我哋今日倾乜嘢话题呢？就倾一倾沙岭灵灰安置所一个计划就要搁置。咁其实点解要倾呢？咁因为啱即係施政报告就提出啦，就呢一个即係原先都倾咗好一段时间嘅计划呢就要搁置。咁我即係原因系点解呢？咁早两日就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讲，咁讲紧未来即係會有80萬個龕位供應啦，咁即係去到即係嗰個使用咧，可以超過去到2040年嘅。咁第二個原因就係綠色殯葬嘅數字又持續上升。咁而第三個原因就話，而家嘅墳場係可以增建龕位，咁嚟到去滿足咧即係市民對於龕位嘅需求。咁因為講翻沙嶺嘅靈灰嘅安置所咧，佢哋嗰個原先嘅政府嘅計劃咧係。起碼可以起到即係20萬個龕位嘅，咁所以而家即係呢個計劃擱置咗咧，咁就頭先我就講啦，咁謝展環就講啊，究竟嚟緊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 係，咁就的確嘅，即係有好多個聲音都講就話，即係我哋而家土地咧都係短缺嘅嚇，咁即係話即係如果我哋新人啊，即係包括我哋而家啲住宅、洋宅啊，仲有係一啲維持我啲經濟活動啊，一啲咁嘅土地都係好缺乏。咁亦都要即係點樣去覓地啦？咁嘅情況嘅時候，如果我哋即係我哋所謂嘅陰地宅嘅地咧，咁即係如果能夠盡量即係唔能夠即係能夠唔好擴張咁多，即係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亦都有啲聲音就話我哋係咪即係其實足夠就夠啦？即係唔同話我哋即係洋宅啲就話我哋有個土地儲備，咁咪一路發展一路擴張啦，咁樣即係到有需要嗰時拎出嚟啦。咁但係陰宅啲係咪真係即係喺嗰個足夠夠啦？咁我哋就一路去監察住，即係緊嗰個即係需求點咧咁樣，就而唔係即係一去到規劃到就講緊十幾年，甚至可能廿年後，我哋而家就要去一啲未知數，而就要增辟一啲土地咧，咁樣嚇。 咁因為沙嶺骨灰安置所啦，咁佢係喺文錦道邊境啦。咁而家即係佢佔地兩公頃嘅原來嗰個規劃。咁而家呢兩公頃嘅土地咧，就會配合翻北部都會嘅發展啦。咁會攞嚟做一啲創科相關嘅用途啦。咁但係點解我哋真係要傾咧？咁睇翻個事件，其實講緊2010年咧，咁即係當時時任特首曾蔭權就提出咗區區有龕位嘅項目。咁其中沙嶺嘅骨灰安置所咧，其中一個項目嚟嘅。咁其實講緊喺2017年已經係政府向立法會嘅申請，即係撥款啊，去平整個土地啦。咁去到2019年呢，亦都向即係立法會提出即係撥款嘅申請啦。咁其實當時呢就有一個數字嘅，即係一個預計嘅，就係講緊死亡人數。咁當然係2018年呢講緊係47,000人會死亡啦。咁預計去到2038年呢係會個死亡人數係會增加到73,900。咁隨住即係香港人嘅人口老化同埋增長咧，其實講緊當年佢哋預估咧就係2019年去到2038年咧，累計嘅火化總數咧係會達到120萬宗。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啦，如果根據局長謝展環局長講話，嚟緊我哋會有即係超過80萬個即係龕位去供應啦。咁如果呢度又有120萬宗，即係當年預計嘅火化總數，咁即係我哋就會有關心啦。咦，究竟真係夠唔夠個供應咧？咁真係如果供應唔夠，諗點樣去解決呢？咁樣 咁當然呢就兩樣呢，第一個就係個預計啦，第二個就係真正正而家個狀況係點咁樣。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即係講十幾年前，咁呢就的確個呢，即係如果你政府呢嘅位呢好缺乏，缺乏得都好緊要，咁就好多時呢嗰啲骨灰呢都要係一啲殯葬嘅，即係嗰啲殯儀嘅地方咧，可能安放幾年都有嘅。如果你要去私人嘅地方咧，咁好多時咧嗰啲位咧就閒底都10萬啊，甚至可能20萬都有嘅。咁嗰陣時係處於一個即係好緊張個情況。咁當然啦，都係要預計預測。咁今日都係要預測，即係將來我哋要幾多個需求啦，係咪有 110万啦，定系而家话有80万个供应啦。咁当然啦，除咗预测之后，亦都要睇下现状个情况系点。咁就我都即係識得啲親人都過世咧。咁佢而家基本上就原本咧就諗住係即係六積病狀咁樣。咁後屘發覺病人就話：，而家咧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你即係你一申請就有噶啦，係基本上唔使等嘅，即係唔同以前，即係根本你想等都唔知幾時，因為佢好多都要講緊幾年後先落成。咁所以變咗喺今日嚟講咧，即係似乎咧，即係聽啲。殡仪界嚟讲咧，即系嚟紧呢几年咧，即系根本系唔需要等嘅。咁所以变咗牵涉到就话啊，今日嚟讲，即系的确嗰个需求嗰个唔系咁紧张。咁当然啦，长远嚟计，咁我哋系咪即系都有方法去准啲去预计咧？咁样吓。 嗯，咁啊，我哋就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沙岭灵灰安置所嘅计划各自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同咧即系殡仪业界嘅朋友倾一倾，究竟啊呢一个话题可以点样去睇啦？究竟个即系灵灰嘅即系龛位够唔够啦？即系如果够又点，唔够又点？即系点样去解决？咁啊，电话旁边咧系有殡仪业商会副理事长。郑志杰嘅郑志杰你好， 郑志杰你好， 你好，系主持你好， 系啊。咁而家我哋又倾紧咧，即系政府就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就会各自即系沙岭骨灰安置所嘅计划啦。咁其实我哋都想即系问下你嘅睇法。咁其实究竟即系即系而家取消咗啦，咁各自咗啦。咁其实个供应够唔够咧？即系喺即系你嘅即系你哋喺业界嘅观察。 係啦，咁我哋業界咧，其實對於呢一個結果咧，其實都好可惜嘅。咁其實相對，因為籌辦一個公營嘅龕位咧，其實都相當嘅連數。佢而家暫時嚟講咧，只係話喺爭取嗰方面啊，同埋其他地區，只係有啲剩餘嘅龕位去供應。咁啊，短期內你話幾年內就可以，但係嚟緊，譬如真係打去5-6年後，打後個情況係咪真係可以？好似現階段咁樣都可以有一個滿足到市民嘅需要咧，咁我哋都其實就好擔心嘅，都好憂心。 啊，鄭志傑啊，即係即係講翻即係10年前啊，或者仲再早啲咧，的確嗰啲即係唔好話預測添啊，正現狀咧都係好緊張啊，根本你冇位啊，即係要私人嗰啲亦都好貴咁樣。咁就咁當然啦，當年咧就即係政府梗係要即係報一個數，較為係即係預鬆啲啦。因為你預鬆啲，你先可以建基於個數，你先可以去周圍揾地啊嘛。否則啲話咁人哋話你都唔係咁多，咁我點解要喺我依一笪地方依一區去做一個即係靈灰安置所咧咁樣？咁就就住今次而家現狀咧，你估計咧而家嗰啲位咧，即系政府啲位咧，可以维持到几多年到咧？ 嗱，如果预计咧，暂时都系嚟紧4-5年到嘅啫。 嗯， 系啦，咁即系但系呢4-5年里面咧，其实都唔系话好完全满足到嗰个市场，因为其他嘅宗教性嘅庵位咧，都已经开始都饱和啦，佢哋都已经系饱和啦，咁变相咧，亦都。去而求其次，要去翻一啲公營嘅灰位去考慮，咁所以亦都有啲過往有啲市民或者信眾可以係安排到嘅，而家都要可能嚟緊嗰幾年咧，都要逐漸咧，都要向公營嘅龕位咧就有個需求啦。 嗯，咁啊，鄭志傑，因為其實如果公營龕位個需求即係越嚟越大嘅話，其實即係。即係啲親人咧在世都要等一段時間噶嘛，咁佢哋會唔會有一啲會選擇即係做綠色殯葬咁樣咧？ 呢個係無可奈何之下嘅決定嚟嘅。其實有好多時係好多家族咧個態度上咧都係會有多少會覺得，因為真係好難等到嗰個合適嘅庵位，或者可以排到個自己個庵位，咁所以先至去選取呢一個綠色殯葬。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決定個選擇權咧，市民其實都相當低嘅。系为咗现实嘅情况下咧，迫于去妥协。 系咁，另外郑志杰，即系头先你话，即系现有嘅龛位咧，即系可以满足到4-5年啦。咁但系再过咗4-5年之后，咁佢其实政府而家一路都系咪仲有啲辟一啲新嘅，即系话咧？ 暂时就系现阶段就未有好 明確的方向，嚟緊會再有邊度會可以興建到一些即係足夠數量的庵位嘅，有啲小型的 project 可能會佢哋會係陸續會嚟緊幾年會有，但係佢哋每一個 project 個數量咧都係恆常，好似現階段爭取同埋沙嶺呢一啲大型咧，就相差真係十倍八倍咁樣計法啦。 咁啊，三基旁嘅听众对于绿色殡葬或者亲人离世之后嘅骨灰嘅安排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郑志杰，因为其实讲紧即系政府都有提过啦，就话可能喺现有嘅坟场咧增建龛位，甚至乎话即系嚟紧其实系咪个龛位都可以有共用龛位嘅可能性？咁喺呢一啲即系建议，你自己点睇？ 都要睇翻究竟整体上啦，我哋都好。觀望政府方面咧，能夠咧可以喺現有嘅墳場嘅位置咧，都可以增加一啲位空間咧，去建造一啲庵位，去舒緩翻現有嘅需求嘅。咁但係可能係但有關嗰個場地上嘅局限啦，佢哋都冇一個明確嘅指標，有一個時間表，所以短期內喺呢一段時間咧，都未有清楚佢哋有啲咩大型嘅供應。咁可能佢取決於都會係喺翻現有嘅，譬如和合石嗰方面咧，去考慮啊，去興建咁樣嘅啫。咁除此話，庵位方面咧，其實殯儀館方面咧嘅數量都唔夠啊。而家喺香港嚟講，過去幾十年咁都存在性個數字都係咁多間殯儀館，過去差唔多接近三十年都冇提升過，但係個死亡數字就不斷咁樣提升。咁所以除咗庵位方面啦，咁喺本來沙嶺都會諗住興建一間殯儀館，咁但係現時都完全全部都擱置曬咧。其實對緊嚟緊嘅市民方面嘅殮葬嘅安排上咧，都有好大嘅問題存在。 係啊，陳醫，其實即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喺啲墳場嗰度，即係辟一啲庵位啦。咁即係如果譬如話，即係嚟緊我哋四至五年或者咁上下，即係現有嗰啲係用滿曬啦，即係用曬啦。咁其實呢啲咁嘅現有墳場嗰啲咧，如果政府即係一路監察住，即係話緊嗰個需求係咪一路都緊張嘅時候，佢呢啲咁嘅好似譬如和合石咁樣現有墳場嗰啲，係咪都唔難咁樣，即係好快咁可以增加一啲都大量嘅坑位出嚟嘅咧？ 現時大家都有溝通，都希望可以在現有的墳場咧個限制上咧去作個處理嘅。不過在個研究性嗰度，同埋嗰個決策性咧，可能個都唔夠喎，個進度唔夠啦。現階段所發生嘅，到現之後所興建到嘅，只係一路係十個窿九個蓋，不停冚，越冚就越少。系啦，咁对到期时佢再好啦，兴建完之后再亦都个情况系佢唔系停咗噶嘛，佢一路都系增长紧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另外纯粹系局限于喺和合石咧，亦都对附近个交通啊同埋啲市民咧都几挤迫噶啦，都。 咁啊，郑志杰，因为其实本身沙岭骨灰安置所啦，咁佢原先个计划就系有埋即系殡仪馆啊，有埋火葬场啦。咁后屘佢又改规划啦，咁就取消咗即系殡仪馆同埋火葬场啦。咁其实如果取消咗，而家就连个成个骨灰安置所都即系搁置埋啦。咁其实如果讲翻即系殡仪馆嘅服务啦，咁如果少咗沙岭呢一个殡仪馆，其实对于而家嚟紧或者而家我哋见到咧，即系市民对于殡仪馆或者灵堂嗰个服务嘅需求系有几大咧？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其实以现时喺香港嚟讲啦，整体咁多间殡仪馆加埋咧，其实嗰个灵堂嘅数字咧，同嗰个死亡数字咧，都会有啲相差嘅。吓，咁而家过往嗰年咧，其实都成四万几五万嘅死亡率。咁喺而家香港嗰个灵堂咧，每日可以供应嘅灵堂嘅数字咧，大约130多间。 嗯， 咁所以平均数咧。即使唔係話喺假期上，如果假期上根本就好多市民都唔能夠可以去安排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幾失衡嘅。咁同埋係咪一個合適嘅靈堂可以提供到俾市民選擇咧？呢度亦都係好大嘅情況。咁好多市民因為亦都冇一個合適嘅靈堂去跟進咧，咁個喪禮就亦都要推遲。 咁其實會推遲幾耐？即係照你嘅接觸咧，有啲市民如果因為即係靈堂可能個即係供不應求啦，咁其實佢哋要等幾耐啊？ 行程可能喺配合上咧，超過一個月都好經常性嘅情況噶啦。 系，咁但系整其实，因为你即系整体嚟讲，你唔够就唔够噶啦。咁你褪迟咗，咁迟啲又都有人会过身。 又到有期， 咁佢点样咧？吓，又再褪， 咁样褪咯。咁有啲家属啊，褪到真系咁样唔系办法，可能要褪成七个星期，或者甚至接近成两个月。咁相对就要去退而求其次啦，要去被迫去决定。是一个不是自己理想的安排上去进行他们一个丧礼啦。咁所以他们都有啲不是太愿意希望为自己的家人一个丧礼上一个圆满的安排，但是都要因为在实际的情况下呢要去取舍。咁其实都在整体嗰个问题上呢是解决唔到。 但如果唔完美系即系点咧？因为你一系就做，一系就唔做嘅啫，系嘛？即系好似边人守嘢嗰啲 吓。喺大家屋企人嘅配合上啊，时间上啊，大家都唔能够话喺合适或者短时间内去跟进，因为有好多时候，以前香港好多嘅家属啊，或者家庭成员未必系喺香港定居噶嘛。咁好多喺家人离世嘅时候系陪伴咗，咁亦都唔能够话等两个月或喺即系喺香港，好多时个情况。咁、啊、可能究竟呢段時間會離開香港先啦，定係到時再翻嚟咧？有好多時變咗係就唔能夠屋企人咧可以人齊去處理一個喪禮啦。 嗯，咁啊，鄭志傑 都 係 一個遺憾嚟噶啦。 明白， 明白。咁啊，鄭志傑，因為頭先都提到咧，即係有啲數字其實我哋即係都有啲即係疑惑嘅，就係咧嗱，講緊2019年咧，即係政府就預計啦，即係由2019年去到2038年咧，累計火化嘅宗數去到120万宗咁。預計2038年死亡人數會去到73,900。咁頭先你提到就話啊，可能而家死亡人數可能係40,000啊、50,000啊咁樣。咁其實話而家即係政府去計咧，嚟緊有800,000個龕位去供應啦。咁其實呢一個數字你自己睇，即係睇嗰個即係政府嘅估算，其實佢點解會估即係有呢個咁嘅差別咧？ 佢可能佢會好期望嗰個綠色殯葬嗰個成效會好高。 嗯。 咁所以佢就喺嗰個評估上都幾樂觀嘅。咁當然佢某程度上一啲政策上咧，就放寬家葬嗰個安排。咁就希望個別咧有啲過身嘅家屬咧，咁就可能之前有其他嘅家人都喺特定嘅安位上，咁希望去集中家葬。咁但係個家葬個位置嘅空間唔會膨脹噶嘛。咁入邊變相究竟？在个实际安排的角度上呢亦都是有困难 的。啊郑志勤，你意思是不是说可能他原本的位置只能够放到一个即是坑位，就你再放一个，除非。 我见过 size， 譬如我当举个例一尺乘一尺啦。咁个个 size 永远一尺乘一尺。你个至于那个骨灰到时有啲标准的骨灰鞍就只能够摆到两个而已。咁其实他在个家长上限方面呢，总之合乎资格呢都可以加。家葬嘅，咁但系佢个空间究竟佢点样去安排咧？咁佢就呢、這个就由翻市民嗰度去决定啦。咁佢入边嗰个个容器上嘅安排啊，就要考虑啦。咁同埋究竟入边真系可以，即使唔用容器摆得几多袋骨灰咧？咁亦都其实有限嘅，入边始终个空间有限。 嗯，咁其实点样解决咧？即系如果真系个骨灰龛嘅供应不足咧，即系你认为应该点样解决先至可以好啲咧？ 即希望咧，政府咧能够咧都可以定期可以换转，可以拨到地去一个长远嘅考虑啦。咁当然绿色殡葬亦都系一个方向，希望市民可以有啲途径咧，可以尽量令到个龛位个压力可以舒缓啦。咁另外喺個家葬究竟嚟緊有冇啲技術能夠將入邊嘅空間可以善用到咧？那個家葬嗰個模式咧，可以處理得更好，因為現階段。 好咁啊，謝世傑，咁我哋時間關係咧，咁我哋有機會再傾。咁謝世傑咧係各界關注喺呢個殯儀業商會嘅副理事長。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四名时任成员涉嫌在2021年7月通过动议悼念铜锣湾刺警案疑凶，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四人承认交替控罪、煽惑蓄意伤人罪，在区域法院分别判监24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提到，案中有多项加刑因素，指四名被告伙同犯案，以及在案中有各自角色。案发之前草拟议程，亦都显示有预谋，而且议案与港大评议会职能或者学生利益无关，四人行径涉及公器私用。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乡议局主席、立法会议员刘业强关注收回土地条例的界线和政府如何把关。他说收回土地条例由当初允许政府收地兴建新发展区或者公共设施，到近年允许收地兴建房屋，到现时又再伸延至私人发展商，他认为条例越用越阔。刘业强又说天水围、元朗南、洪水桥下村一带将会发展成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但是未见将屯门纳入范围内，质疑政府是否遗忘屯门。刘业强亦都关注新田科技城、落马洲河套区及沙岭三者在创科产业方面的分工，认为政府需要详细规划三者与科学园及数码港的分别。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指出有欺诈短信声称有易通行发出，并且附有超连结至伪冒网站，企图欺骗收件人付款，以及骗取车牌号码和信用卡资料。运输署澄清有关短信并非由易通行发出，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跟进，提醒市民易通行不会向车主发出附有超连结的短信或者电邮，引导他们到连结的网站进行交易。车主如果需要在网上补交隧道费，必须登入易通行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署方表示，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短信，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中方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确定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在三藩市会晤，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的时候强调，通往三藩市不可能靠自动驾驶，为此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将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增进共识，积累成果。汪文斌又说，中美双方商定将会在近日分别举行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中美外交政策磋商、中美残疾人事务协调会，并且探讨签署残疾人事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进一步增加客运直航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都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西南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个龙尾喺油站附近。港岛路面咧，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嗰段咧比较多车嘅。南区嗰边咧，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同埋呢个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交界，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九龙嘅路面情况咧，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啊，龙尾到亚皆老街。观塘嘅秀茂坪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快线系封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新墟去到兆麟苑嗰段咧系比较多车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近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大埔公路金山郊野公园去沙田，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一些跟楼市辣椒相关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个楼价的波动呢，我认为呢在特区政府来讲呢，就是只要是有秩序地调整，而中间呢个交投量很低，没有出现信心的问题，不会说一些恐慌性卖楼，这样的时候呢，这些调整是无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国剧830公诉， 我觉得小北喺度玩紧大哥， 佢为人睇落大癫大肺咁，其实心思神密，同佢家姐一样。 张小北跳河睇嚟系独立事件，但系安妮同何乐园似乎发觉需要深入调查，揾出真相。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我哋继续咧系倾紧沙岭公众骨灰安置所计划各自啦。咁呢个计划各自咧就涉及影响嘅龛位咧就有200,000个啦。咁政府嘅说法就话啊，未来嘅即系会有800,000个龛位供应啦。咁所以即系加上即系政府又认为市民会即系会比较多为佢哋嘅先人选择绿色殡葬啦。咁啊即系预计嗰个数字会持续上升啦。咁所以头先咧即系我哋同啊即系殡仪业商会副理事长郑志杰傾嗰陣咧，咁即係因为讲緊上屆政府嗰个预计就係去到2038年咧，讲緊即係由即係2019去到2038年咧，嗰陣时嘅预计数字就話累積嗰个火化宗数120,000宗。咁究竟政府而家就讲而家嚟緊800,000个龛位咧，即係去到2040年咧都应该够用嘅。咁呢一个即係数字嘅落差咧，咁郑志杰就认为可能是政府都是期望咧，即系会越嚟越多市民为佢哋嘅先人选择绿色殡葬。咁如果睇翻数字啊，咁绿色殡葬嘅即系数字咧，睇由2013年咧，即系根据政府嘅统计啊，当年就有3400宗啦。咁去到2022年咧，就有9449宗。咁啊睇到市民就会选择即系多咗用绿色殡葬啦。咁其中比较多就见到系撒灰喺纪念花园。 系。就即系呢个咧，即系其实咧，即系绿色殡葬咧，当然一来就大家嗰个观念即可能会改咗啦，因为而家毕竟即系过世嘅人即系越嚟越后生，即系相对嚟讲即系新一辈啲啦。咁即系以前嚟讲，你话即系撒灰，咁我相信喺我哋上一辈嘅就好难接受啦。咁而家似乎就多咗。 咁同埋都聽到朋友話點解會多咗接受咧？咁樣即係以前咧，我哋啲家族咧，即係通常咧啲仔女多，孫又多，咁即係似乎一路延續落去都會拜祭先人啊。咁而家好多即係聽到啲聲音就話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生啲小朋友都係一個喺兩個子咁樣。咁即係其實去到孫嗰代咧，如果有的話，咁其實都係去到孫嗰代先會啲仔同埋或者女搭埋啲孫咁樣去拜啦。咁去到室嗰代咧，其實都唔會拜。咁我哋嘅話即係覺得，既然去到室嗰代再攞一代更加唔使諗添啦，因為你而家生都係生一個，係嘛？咁即係變咗嘅時候，與其即係咁凋零，即係有個即係坑位喺度都冇人拜，咁不如即係去綠色即係殯葬啦，同埋即係而家咧都有一啲叫做即係一啲IT 咁嘅形式去拜，咁即係呢個當然唔係話一個純粹係宗教咯，而有一個心境上一個維繫一個家族。咁即係咪反而咁樣嘅時候咧？因為你都冇坑位啦，咁不如即係有個積極性去做一啲咁嘅即係網上嘅拜祭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又都可能會影響嗰個需求。咁所以變我諗政府就都係要，譬如嚟緊咧，即係如果話真係去到供應可以去到2040年，咁即係話仲有17年啦。咁呢17年係咪即係可以即係觀察住個需求係點咧？而從而咧，即係如果真係唔夠嗰陣時，係咪可以即係快啲去即係增加一啲坑位咧？咁啊， 咁收音機旁嘅聽眾，對於即係為先人選擇綠色殯葬，你又有咩意見咧？啊，咁啊，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潘永祥，頭先講開綠色殯葬啊，如果佔而家即係睇翻政府嘅統計數字，而家佔死亡人數個比例咧就係15.4%。咁其實有啲關注團體又認為，其實呢一個數字咧都唔係話特別高，係啦。咁即係認為其實即係未係淨係好多人去即係選擇綠色殯葬咯。 係，咁我當然咧，依個就係活動嘅，即係以前咧，即係個供應冇咁多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有啲人就話有啲私人我都識得，有啲私人就話即係未過身時話，哎呀，即係唔好咁麻煩啦，就因為都貴10几万，不如即係綠色殯葬就算啦咁樣。咁到最近咧啊，又聽到聲音就話，又唔係，即係似乎咧你申請到就有噶咯，即係唔需要等添。咁所以又即係啲後人又改變啦，就算私人都已經決定咗係綠色殯葬，不如還掂都。又唔使等，咁就轉翻做有做一啲坑位啦咁樣，咁所以會唔會即係都有嗰個互動？即係話咧，當你需求係緊張時咧，又多咗人去綠色殯葬；但係當你供應多嘅時候咧，佢又變咗即係綠色殯葬啲人會少翻咁樣，咁所以變咗就會唔會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嗰個需求咧，其實都會因應嗰個供應而轉變咁樣。 咁就头先阿殡仪业商会副理事长阿郑志杰就话，有啲市民就因为即系先人离世，等个龛位等好耐啦，咁所以佢哋有一啲即系亲人都选择不如转绿色殡葬啦，咁所以有一啲拣绿色殡葬咧，似乎都系一啲即系无奈嘅选择啦。咁而家就系沙岭公众骨灰安置所啦，咁呢一个计划搁置啦，咁啊涉及到即系有二十万个龛位，咁当然政府而家就预计即系嚟紧，即系而家已经有45万个龛位，咁跟住仲会再兴建多42万个，咁即系其实超过80万个龛位咧，就认为会足够咧，即系未来嘅需求嘅。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公众骨灰龛嘅龛位嘅嚟緊個供應，你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咧，1872311 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聽眾問蕭叔叔一個字嘅英文發音，佢話 answer 呢個字，答案。咁佢听到英国人讲嘅时候，觉得啊，点解个发音咁特别嘅咧？听一听个发音先，系 answer。OK， 佢个发音其实系同美式英文系争好远嘅。美式英文咧大概接近啦，原谅萧叔叔非常差嘅美式英文发音 answer。你听到有三个地方分别嘅，听一次，美式系 answer。英式是 answer， 第一个分别呢是第一个响音呢，英式英文是 answer， 美式英文是 n 咁样好似 n n n， OK， 呢个第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咧，就是美式英文咧，佢会卷脷嘅 ，answer，OK，S-E-R 个 R 会读埋出嚟嘅。英式英文通常唔读 ，OK，answer，sir，sir 就咁 sir。另外第三个分别咧，就是最难听得出嘅分别。answer 咧，好多英国人讲嘅时候咧，系会将佢系第一个音节啦，系个急停喺度嘅 ，on。Instead of 就咁 answer 唔系 answer 而系 answer。OK，I'm looking for an answer。咁呢个咧就系、是、听众可能听到觉得读 answer 呢个字啊，点解英国人读落去咁唔同嘅咧？个原因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繼續係傾緊咧沙嶺公眾骨灰安置所各自嘅計劃各自嘅話題嘅，咁啊事件都即係令到大家會關注啦。咁究竟啊嚟緊係究竟骨灰即係骨灰位堪位夠唔夠咧？咁個供應係咪夠咧？咁政府就認為係夠嘅。咁究竟夠唔夠咧？咁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呢啲問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潘永祥幫我哋同嘉賓傾傾。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各界关注骨灰龛法案大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嘅，谢世杰你好， 谢世杰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系。 系啦，咁我哋而家倾紧就因为沙岭公众骨灰安置所嘅计划就搁置啦，咁涉及就200000个龛位啦。咁但系政府嘅说法就认为未来都有超过800000个龛位会供应，咁即系你就一有跟开即系呢一方面嘅即系议题啦。咁你认为嗰个数字系咪真系够咧个供应？ 我谂今次李家超特首咧，即系真系一个好长官意志咧，就话翻就翻啊，将呢一个咁嘅长时间经过咨询嚟到去策划嘅一个长远嘅骨灰供应嘅计划咧，即系实在系令人担心嘅。我哋回想翻咧，系2005年嘅时间啦，当其时其实大家都为咗一啲所谓。龛位咧出現啲打交啊、搶籌啊呢啲咁嘅情況，就正係反映緊當年咧政府係規劃嘅失當，令到即係公營龛位供應不足咧，就變咗好多嘅先人咧都要即係、就是、都要堆咗喺啲長生殿啊，咁而啲後人就為咗要先人有一個即係安息嘅地方咧，就喺啲唔同嘅。即係私營嘅龛場裏面咧去賣位咁啊，一來就要捱貴龛啦，二來亦都咧將嗰啲私人嘅龛場咧，係喺啲好唔恰當嘅地方咧，就係、是、不斷咁樣去發展，造成好多即係環境啊、居民嘅滋擾啦。咁所以喺2012年嘅時候咧，曾蔭權咧就話啦，就要18區要有龛場咁樣嘅嚇，咁就希望可以解決呢一個長遠嘅問題。咁但係今次特首突然之間就話：，而家又夠數喎，咁就講出種種嘅原因啦。但係咧，佢嗰啲數字咧，即係令人哋係好有懷疑嘅。咁因為我哋平日長時間跟進啦，今日我想提出一啲嘅數字啦。佢話將來總共嚟講有成800000個龛位咧，即係呢個數字我哋唔係好知道佢點樣得出。嗱，根據我哋自己問翻食環署喺2022年12月，即係十個月之前咧，佢覆我哋嘅話咧，其實全香港係18區，而家有22幅地啦。咁其實只係得16幅地咧係經過區議會。嘅諮詢咁，然後咧就有大概係69萬個位嘅預計出現嘅嚇，咁包埋沙嶺20萬個嘅，係啦，咁但係即其實得10個咧係先過咗區議會嘅，嗰10個咧就只係有30幾萬個嘅龛位，而啲30幾萬個龛位係加埋咗沙嶺嘅第一期嘅數字係54000個嘅嚇，我想提翻咧就係其實呢啲位咧就唔係而家2023年計嘅，係講緊2019年計嘅嚇。咁即係其實呢啲位咧，以部分咧係已經我自己計過咧，大概10多萬個位咧已經用咗嘅啦嚇。咁所以而家其實可能得翻10多20萬個位咁樣啦。咁啊呢個第一個，咁將來如果佢唔加埋沙嶺嗰餘下嘅14萬個左右嘅位嘅話咧， 咁而其他嘅地方亦都未經過諮詢啦，亦都未有具體嘅數字咧。咁嗰個數係點樣得到？有將來有80萬個位呢個數，呢個即係從來得知咧，呢個係令人費解嘅嚇，即係佢冇公開呢啲事啦。咁好啦，第二個佢又其實而家用好多都係用咗啲唔係好多咧，10%係用咗啲綠色殯葬嘅方法啦咁樣。咁我哋又要睇翻，其實10%係嘅，我哋其實都鼓勵咧，其實用綠色殯葬係最即係一個環保嘅方法嘅。不過咧，就呢個移風易俗又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去做啦。而且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嗰個情況咧，其實嗰個往生嘅數字咧係逐年增加到去到2060几咁上緊嘅時間先下降嘅。 嗯， 咁換言之咧，根據翻食環署自己嗰個數咧，係而家係40000松啲嘅人每年往生嘅話，將來咧係到60000几嘅。咁咁其實話嗰個需求係會有增冇減啦。咁第二咧就呢個綠色殯葬咧，其實佢係冇計過咧，係即係而家嗰啲私營龕場，佢因為攞唔到牌。咁有啲後人咧，就將啲先人骨灰咧，就擺咗去咧，就係做綠色殯葬方法處理咗先人嘅骨灰咁。咁變咗咧，佢即係好似濫竽充數啊！你即係加埋曬其他人，就話佔咗今年往生人數嘅15%咁樣。咁事實上可能係即係打大咗條數啊，水分有啲高啊咁。 嗯。 咁第三個咧就係其實除咗而家往生嘅人每年平均往生人嘅需要之外咧，我哋又唔好唔記得兩個數字喎。第一個咧就係以前喺殯葬商，佢哋成日都強調擺喺長生殿裏面有成100000個未上位嘅灰嘅嘅先人骨灰，咁啊要追落後啦。呢個第一個。第二條數咧就係頭先我講嘅私營骨灰龛條例底下不獲發牌嗰啲嘅龛場嘅後人，佢哋如果唔喺嗰個私營市場度買到位嘅話咧，佢哋都會繼續向公營市場度揾翻揾翻個位，或者用綠色殯葬方法去處理個私人骨灰嘛。咁、所以呢個數咧，其實係遠遠多於咧係每年嗰個死亡人數嘅。咁因此，如果特首突然之間殺停咗沙嶺呢20000個位，咁然後佢又冇講到其他嘅地方點樣去即係配置到呢啲位嘅話咧，其實呢個咧係最令人擔心，就又會出現翻2005年嗰個時候，因為規劃失誤導致到咧嗰個嘅私營市場即係再次。即係令到市民係要挨貴堪，又或者咧係即係造成一啲好不必要嘅環境嘅滋擾咁 樣。鄭世傑啊，即係當然明白啦，即係以前咧就因為咧即係個坑位唔夠啦。咁所以變咗咧，就私營嗰啲咧，就一啲唔理想嘅地方，甚至一啲民居啊，有啲滋擾啊，總之你一啲廟堂啊、寺宇啊，甚至可能一啲私人嘅屋宇咧，都諗辦法整啲龛位出嚟咁樣。咁當然即係唔理想啦，亦都造成一啲滋擾啦，尤其是一啲鄰居咁樣，有啲住人嘅地方。咁但係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已經係需要發牌制啦。即係無論佢即係你中意好唔中意好，即係都已經唔可以話，因為咧個需求大咧，我哋就可以容許佢咧，即係喺啲民居嗰度咧就做一啲坑位。咁所以變咗產生嘅現狀咧，就同以前好唔同啦。即係話咧，如果你真係冇即係嗰個供應唔夠咧，咁你只能夠選擇就話咧，即係要等啦，或者即係。迫於無奈咧，就要做一個綠色嘅殯葬啦，咁樣。咁我而家都聽到好多聲音就話，既然如果係有咁咪唔做綠色殯葬啦，因為而家都有即係基本上都唔需要等嘅，即係都即係好多現時一講，即係唔係話講緊幾十年後咁樣。咁所以變咗而家就即係可能未必去即係急著去做綠色殯葬。咁如果到將來真係好緊張啦。咁都冇嘅，咁咪算咯，咁咪就做綠色殯葬咯，咁樣。咁當然咧都有兩類人嘅，有類就話即係好慘嘅，你要做綠色殯葬，我即係無論屋企人，因為先人本身都個意願都唔係咁想咁做。咁但係似乎又好似有一部分人咧，就算可能咧，即係可能都佔嘅為數都唔少嘅，即係話咧如果有咁咪做坑位咯，冇咁咪算咯，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咁樣即係形成一個風氣，就反而咧即係多咗人？即係你話佢迫於無奈好，亦或係都半自愿咁樣，即係做咗綠色殯葬。咁而令我哋嘅土地咧，即係唔需要好似即係一路無止境咁樣增長上去。咁即係呢個會唔會都係其實即係對土地利用啊，或者即係都係一個即係 你話即係迫於無奈好點都好啦，都係整體嚟講都係叫做好咗咧。即係第一土地咧又可以用翻一啲我哋住宅啊、商業啊，同埋亦都如果你嗰啲咁嘅坑位越嚟越少嘅時候，即係唔去擴張，咁對於民居嚟講，某程度都係一件好事，會唔會都即係可能係即係都唔係一件差事咁樣？ 好啊，潘生，有幾個情況可以回應一下啦。第一咧就係而家唔係唔需要等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完整嘅真相啦。因為其實所謂唔需要等咧，其實因為咧喺呢個嘅屯門嘅爭取咧，佢有16萬個位，咁其實嗰個位置比較偏遠嘅，咁又唔係話好多人都即係接受。佢過去咧原本係諗住每年咧推出2萬個位，然後就抽籤嘅。咁但係結果就其實就即係選擇嘅人多啦，咁因為亦都睇到嚟緊喺唔同嘅區呢，其實都係有相當即係4萬個位喺唔同嘅地區裏面會有供應啦。咁我估呢係有部分人呢係想選擇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變成所謂而家有得揀，隨時可以上位嘅話呢，就係講緊係屯門爭取嘅啫。咁但係事實上呢個係咪一個增長呢？呢個都係好值得令人費解。最近好似東區嗰陣神國，佢有25000個位，咁佢都有20000個位已經係即係已經有人入資申請係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仲有一啲過去喺呢個所謂嘅長生殿裏面嗰啲嘅私人骨灰，咁究竟佢點解佢哋即係嗰啲仲係好似唔出現嘅咧？咁呢個我哋唔知啦。咁但係事實上係即係我想講話嗰個嘅即係有。唔需要等候呢個說法咧，呢個唔係好準確嘅，即係只不過係屯門有個位，不過有未必有好多人揀。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想講就係我哋都好鼓勵咧，係用環保廉租方法嘅嚇，亦都係第二個咧，我哋想係話提出一個叫公應嘅骨灰安置所嘅政策，就以避免咧，即係香港市民要即係下下因為供應不足咧，就要去捱貴坎。私營市場是一種選擇，但不是係要逼人去揀嗰個嘅方向啦。咁你移風易俗咁嘅個方式，究竟應該係點咧？係咪政府話我唔供應呢樣嘢？咁於是乎啲人就係咪一定會揀綠色品種咧？亦或又好似以前咁樣啊？咁又造就咗一個私營嘅市場？你冇留意話，即係大家要留意就嗰個嘅土地嘅使用咧，其實私營嗰個市場其實佢佔用嘅土地一樣好大嘅喎啊！咁即係話，如果你政府唔做，就會可能做就一個私營嘅市場出現。咁我覺得呢個位呢就係即係有問題。第四呢就其實政府長遠嚟講呢已經喺個政策上面已經修訂呢，就以一個有年期限制嘅，即係頭嗰20年呢就俾你擺放啦，然後就每10年之後呢，之後就每10年就要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嘅續期。咁變咗嗰個嘅即係嗰個堪位嗰個叫流轉啦，同埋嗰個嘅加位呢個嘅方法咧，其實係加快咗嗰個堪場嗰個嘅流轉量。不過呢個時間咧，可能要20年之後咧，先慢慢會發生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而家呢個政策咧，係趨向緊一個傾向環保重用呢一種嘅過程咧，我覺得係俾到市民一個選擇，係避免咗係逼人哋去。一系就去環保點狀啦，否則嘅話你就走去私人市場咯。即係唔係話你唔提供我就唔俾我就唯一選擇就係即係綠色品狀啦。 好，今日隻細傑，今日時間關係，我哋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我哋先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一截过去到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一截过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頭先我哋就傾緊咧，政府就擱置沙嶺公眾骨灰所嘅計劃啦。咁啊，業界即係殯儀業界或者有啲關注團體咧，就擔心嗰個供求問題啦。咁啊，聽眾都有啲意見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徐小姐， 係徐小姐你好， 主持好，係。十多年前咧，某建制派陳議員講過有話反對沙嶺嗰個措施啦，即係骨灰啊嘛嗰啲係火葬措施啦，咁我記得咧，我又打個電話上嚟反映，我係好有保留嘅。咁當時嘅議員又提過話，不如係發牌俾多啲私營㗎啦。咁我又好反對嘅，因為我嗰時都講嗰樣嘢，唔好發死人財係好唔道德嘅。另外我記得嗰時咧有個理據就話啊，深圳嗰邊有人反對起呢啲嘢。咁我覺得而家因為社會已經發展到啦，對呢啲都冇禁忌啊，生老病死係嘛？咁我頭先好多講者都講過，對政府估計話個數字夠啦，骨灰庵夠咧，咁我都覺得係好有保留嘅，因為人口老化咧，將來死亡或者叫佢往生人數更多，同埋我嗰時咧打上嚟都講過話，每發展一個新市區咧，新都會北部都會咧，一定多咗人口，咁你一定要考慮生老病死所有設施，包括埋骨灰庵啊、火葬場。咁而家政府話啊，如果可以新現有嗰啲可以繼續加建。既然有啲已經係好擠迫，同喺市區範圍咧，咁如果你喺北部都會區一個咁新嘅地區，應該嘅規劃會好啲啦，或者有啲人有心理影響，你嗰個建設啊，嗰、那個設計會好啲啦。咁同埋話，唔好諗住無可選擇之後要綠色殯葬，我又唔係反對綠色殯葬，但係有相當人咧仍然係基於個傳統，我哋嘅文化啦，都希望有個拜祭場所。而家已經，如果你用火葬方式咧，已經係好慳地啊，唔用土葬，所以點解唔俾呢個 option 俾我哋咧？無端端又話要改咧？唔 该晒。好啊，多谢晒徐小姐。咁啊，徐小姐认为就即系佢都系即系有个关注就系，究竟即系骨灰安置所其实都系有个需求喺度噶。 咁系咧，即系当然即系而家都系，仍好多人都想选择有即系有啲骨灰庵嘅。咁但我相信即系迟啲可能会唔会即系个观念唔同咗，咁又多咗人会即系绿色殡葬咁样，可能个需求会少啲咁样。 咁我哋先一阵翻嚟转讲其他话题。 与 CEO 对话二十年， 今集嘅嘉宾系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家贤。 做 family business 其实一个责任咯，点样可以真系唔好败坏咗爸爸咁好嘅平台？呢个都系我哋一个无形嘅压力，多过赋予俾你嘅一个权力。 与 CEO 对话二十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 EMBA 课程全力支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咁啊，潘永祥，我哋转个话题倾一倾咧。港铁东铁线安装自动闸门嘅问题，咁啊，点解要关注咧？咁其实琴日就喺3小时里边咧就发生咗2宗咧，即系堕轨嘅事故，即系有乘客就分别喺粉岭同埋九龙塘站咧就堕轨，咁啊。即系2名乘客咧，就其后证实死亡嘅。咁啊，事件令人就关注啦。咁港铁系咪应该即系要加装即系东铁线嘅自动闸门咧？咁其实因为睇翻资料话，港铁咧喺2013年嗰阵咧就已经话要去即系安装闸门噶啦。咁啊，预计系2020年咧，咁啊所有闸门就会安装完成。咁但系唔知咩原因吓，咁因为一路去到2023年咧先开始翻个。即系工程啊，咁先喺马场同埋大埔墟站咧就开始会，即系喺5月份就开始安装啦。咁而家就讲紧预料就系去到2025年嘅年底咧，全线咧就喺佢哋会喺总共13个车站啦，一共系35个月台就会安装1600道自动嘅月台闸门嘅。 系咯，即系的确觉得即系如果冇一啲加装呢啲幕门咧，真系都几危险嘅。 當然啦，同埋有啲人咧，即係根本有幾類人，即係都會有機會跌落路軌啦。咁第一類就好多時佢身體狀況有問題咁樣。有陣時候我都見過啲人咧，即係尤其是佢朝頭早冇食早餐咧，即係佢啲血糖低咧，突然間會跌喺度嘅，即係暈低嘅。咁有陣時咧，佢真係未必有先兆嘅，即係佢突然間一暈就暈嘅。咁所以如果你咁啱喺即係路軌邊咧，咁的確有幾危險嘅。咁同埋有啲人咧，可能佢感冒啊，食緊啲藥啊，咁嘅時候佢嗰個神志咧，有陣時咧即係都唔係好清晰咁樣，咁嗰啲亦都好危險啦。咁當然有啲就係排排隊，咁可能後面咧有人擁佢嘅。咁一啲通常都係精神問題咁樣，佢突然間擁人哋咁樣，咁當然都唔排除都有啲人。佢本身有個輕生嘅念頭啦，咁啊，咁所以呢啲如果你有一啲幕牆嘅即係安裝咧，係啦，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就即係可以避免呢啲好似上次嗰個慘劇咁樣嚇。 咁你睇翻有啲傳媒咧就問過路政署啦，咁其實過去三年咧都即係有發生過咧46宗乘客即係墮軌嘅個案嘅。咁其實講緊今年9月咧都有一宗事故咧，就係一個20歲嘅青年啦，咁佢喺大學站落車嘅時間咧，就懷疑就即係企唔穩啊，咁啊就即係跌倒喺嗰個月台度啦，咁跟住就即係墮軌啦，咁所以呢度都係頭先你講到即係個乘客安全喺個月台度咧，有時即係可能會企唔穩，即係某啲原因啦，咁可能佢即係意外咁跌落路軌，咁其實即係都係有個危險喺度。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加装呢个自动嘅幕门咧，都真系好需要，亦都尽快做嘅。咁但系就系唔知点解，即系2013年到而家都讲紧即系20年啦。其实有困难喺边咧，即系我哋都知嘅，即系有啲月台咧，即系有啲弯位啊咁样。咁有好多月台，即系有啲月台都系直啊。就算而家我哋嘅工程讲，就算你话点样困难，其实都可以克服到嘅。咁究竟即系咩原因即係拖到10年都仲未做到呢，而家仲话要可能要去到2025年嘅年底咁样，仲要多2年幾，咁即係个困难喺边呢咁样。 咁我哋要同即係专家倾倾，同嘉宾倾倾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港铁东铁线呢安装自动闸门嘅问题呢有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宾倾一倾呢个话题。咁电话旁边呢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陈恒斌你好。 陈恒斌你好。 是你好两位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啊，而家我哋就傾緊啦，即係因為琴日港鐵有墮軌事故啦，咁即係有人就不幸死亡啦。咁其實我哋都關注到咧嗰個月台自動閘門安裝嗰個問題嘅。咁頭先即係阿潘永祥都提到，其實2013年就已經講緊話要裝閘門啦。咁其實點解裝咗10年，即係而家先至開始？我哋見到今年先開始動工啊。其實你點睇咧？即係嗰個難度喺邊度咧？點解會咁遲先做咧？ 其實個時間就真係好長，亦都唔理想嘅。咁之前呢就其實佢一路完善呢都有就住台做啲加固工程，因為要承擔個門呢嗰度係加咗好多嘅重量落去嘅。咁所以呢佢喺月台嘅嗰個邊緣位呢，咁過去其實咁多年呢佢一路就係加啲即係承重嘅一啲骨架啦，或者叫做基建啊咁樣。咁嗰啲係因為喺月台底大家睇唔到嘅。咁但係呢用成10年呢的確係好唔理想啦，尤其是佢喺之前本嚟要裝嘅，後嚟呢就因為要沙中線要九卡車啦，咁九卡車呢就話要對準個位，又要等埋個信號系統更新，咁所以呢就令到成件事呢一拖再拖嘅。咁而家呢終於喺今年年中呢就已經開工啦，咁而家馬場做咗，跟住呢就大埔站做緊，跟住今年呢仲會喺落馬洲啊、上水啊、沙田啊、大圍呢站呢就會繼續做嘅。咁但係因為嗰個進度係比較緩慢，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因為佢要等收車，大概工程時間得2個鐘頭每一日，咁所以呢佢嗰個進度係好慢。 啊，陳斌啊，即係過往都有啲新嘅即係自動幕門即係落成咗㗎嘛。咁即係其實如果用翻嗰啲經驗，咁其實係咪即係我哋可以都個進度可以快啲咧？即係總管你話即係個重量係承托，咁但係而家嘅工程嗰個技術嚟講，我相信呢啲都唔係難克服啦。咁過往亦都有一啲新嘅落成嘅幕門，咁 点解而家即系仲话要咁耐咧？ 嗱，就本身咧装幕门都唔系第一次啦，其实喺其他线一路起嘅时候，一路都装过嘅。咁甚至乎你话东铁线咧，马上装完之后咧，又或者系大埔墟站咧装完之后咧，都应该系吸收咗好多经验嘅。咁我知咧，就而家港铁佢都有分几队人喺度装紧。咁我都希望咧，即、就、系、是、可以加紧啦，包括加多几队啦。譬如话由而家四队，系咪可以加到八队啊？甚至乎咧，系可以更多咧咁样。咁将嗰个工期咧，系即系尽量缩短啦。另外就系、是、因为佢要等收车之后先做。咁若果系一啲长假期里面，系咪有啲时间可以争取？譬如话早一两个钟头收车，咁又唔会影响到好多公众嘅。咁就可以令到咧多咗時間裝咧，嗰、那個速度就會加快嘅。咁當然啦，即係縮短嗰個列車營運時間，又或者係令到佢維修時間長咗咧，可能對公眾有啲影響。咁呢樣嘢就係需要大家多方面討論。咁但係始終咧，我認為幕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工程。咁若果係能夠係加快嘅，提出啲可行性嘅方案嘅，咁我都希望即係港鐵係盡快去處理呢樣嘢。 嗯，咁啊，陈恒斌，因为你系咪隔早时都同港铁即系见过面，即系有沟通过关于自动幕门加装嘅问题咧？咁头先你提到就话，因为港铁就要喺收车之后每日得两个钟头到去做呢一个工程啦。其实系有冇办法可以加长呢个时间嘅咧？ 嗱，我喺年中咧，佢装嘅时候咧，我都有去睇啦。因为佢装咗第一道门之后，咁我哋就系应佢邀请，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咧，咁就去睇啦。咁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向佢提出，就係話你哋裝完呢個站咧，都希望你累積啲經驗。咁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你向公眾解釋你係加快，為咗加快，甚至乎咧係想有多些少時間做嘅，喺一啲長假期唔會影響好多人翻工嘅時間，你早少少收車咧，其實我相信大家係理解嘅。之前我哋做沙中線嘅時候，其實亦都係試過一段時間係早啲收車，咁嗰陣時大家都覺得 OK 嘅喎。咁如果佢真係為咗啱我們，為咗個速度能夠提升嘅話，咁早少少收車，大家接唔接受咧？咁樣咁如果係能夠接受嘅話咧，咁我相信嗰個速度又會快咗嘅。另一方面咧，就係佢而家開四隊人啦，咁如果係真係又為咗要提速，咁係咪可以 double 咁去到八隊人？咁就令到嗰個速度會進一步即係翻倍啦。咁譬如話要去到2025年先可以搞掂嘅，咁係咪可以去到2024年就搞掂，提早一年咧？咁樣咁呢啲工作咧，我都相信即係港鐵要交代。 係啦，頭先你講就話即係得兩個鐘頭咁樣，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做多，譬如話多一兩個鐘頭啊咁樣，咁變咗你嗰個工程可以壓縮啦。同埋有冇解釋點解即係得嗰四隊咧，即係又唔可以做多？好頭先咁講六隊甚至八隊，如果八隊嘅時候變咗個時間可以壓縮咗一半啦，咁樣即係可以提早一年去完工啦，咁樣。咁呢啲即係佢有冇即係交代點解唔可以咁做咧？ 嗱，港鐵咧就東鐵夜晚大概12:01收車咧，咁佢哋就工程隊會喺嗰啲預備好嘅站嗰度就開工啦。咁去到朝頭早5:00咧，就大概呢度有4.5小時。咁由預備嘅工程開展去到即係裝完個幕門試完之後，仲要收隊嘅話咧，咁嗰度又要即係大概2小時嘅。咁所以實質上咧，前後4小時，實質可以做嘢得2小時，因為前後1小時咧要嚟做測試同埋即係收隊嘅。咁若果係可以譬如話我哋早少收車啦，早1小時，咁我相信咧，就算你早到1小時收車咧，對於整個工程可能裝多一兩個幕門都不定喎，係有好大的幫助嘅。咁所以我都有建議過港鐵，就係話不如提出嚟做個可行性嘅方案。你話要日日早收車，大家梗係唔同意啦。咁但係一啲長假期即係大家都放假嘅，咁或者係一兩日嘅時間，你可以為咗要一啲重點嘅工程，你預備好曬，跟住一開始就大家一齊做嘅話咧。咁我相信嗰個速度就可以加快好多嘅。咁另外就係加人手咧，初可能呢半年都係訓練一啲人啦，或者係即係組隊去做。咁而家其實做咗半年之後咧， 都已經係落成咗一個站，跟住開緊第二、三個站咧。咁我覺得佢係可以加多啲隊嘅。咁當然呢樣嘢係要人手嘅。咁我都希望港鐵咧盡快去組隊，盡快去開工。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東鐵線加裝自動幕門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咁陳恆斌頭先你提到話，如果加到八隊咧，即其實我哋都有個諗法，係咪可以多幾個站去同一時間去做咧？咁呢、這個即港鐵佢喺即揾人手方面，其實佢會唔會有遇到困難呢？ 嗱，而家人才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啲缺乏嘅，加上係要揾人開夜工、通宵工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咁加上港鐵本身仲有維修嘅工程要做啦，成條鐵路線都有好多嘢要做嘅，咁所以要接多四隊人出嚟咧，究竟可唔可行咧？咁我都希望即係港鐵係能夠即係加緊嗰個招聘啦。咁甚至乎如果佢係可以成數一隊就開得一隊，咁咪成個速度快啲咯。我哋都期望即係希望喺2024年咧，主要嗰啲大部分嘅站都能夠加到啊，最好啦。 啊，陳斌啊，即係有啲聲音就話好多時如果你即係有啲監察嘅即係系統啊，咁樣望到個月台裏面有啲乘客可能點解？啲列車嚟到又唔上咧，又即係行行去咁樣，又要兩三步佢都唔上咁樣。咁嘅時候即係有個警惕性喺度，甚至可能問阿先生，你都有見你兩三架車你都未上喎，咩原因咧咁樣？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都可以減少一啲即係有輕生念頭嘅人士啊，或者精神本身有問題啊嘅人士，咁變咗嗰個即係意外會能夠減低咧？ 我覺得係有好處㗎，亦都係可能㗎，因為而家港鐵都用好多 AI 系統喺個即係月台啊或者列車上面，佢都有好多 AI 系統嘅。咁而呢類即係譬如話影住個月台，有冇啲人咧形跡可疑啊？甚至乎行嚟行去喺嗰度逗留咗好耐都唔走嘅，咁或者行埋月台度行出黃線幾次咁嗰啲人咧，咁其實都可以有警報嘅。咁若果係有一個咁嘅 AI 系統咧，我相信都幫到忙嘅。咁港鐵而家咧，佢都會願意試好多呢類新科技啦。咁若果係有呢類嘅科技咧，我覺得港鐵都可以試下喺一啲可能係比較繁忙啲嘅站啦，又或者喺啲站度試用。如果係可以嘅話咧，其實裝咗呢啲系統，我相信都可以令到如果有咁嘅可疑人士咧，或者係有涉嫌可能會跳軌嘅人咧，咁就早啲發現，咁通知個站台，咁有車嚟嘅時候都起碼早啲知道喺前面有個人喎，咁就可以早啲停。咁對於預防呢類嘅意外咧係有幫助嘅。咁我相信 AI 系統咧本身都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嘅。 好，咁陳恆斌，我哋傾到呢度先，咁多謝曬陳恆斌嘅電話。咁陳恆斌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咁潘永祥，咁港鐵就有回覆本台嘅即係本節目嘅查詢。咁東鐵線咧喺今年年中開始分批陸續為全線13個舊車站咧安裝自動嘅月台閘門。咁整項閘門嘅安裝工程咧涉及多項地基加固同埋系統協調等工序。咁現階段咧已經進入將閘門咧安裝到月台嘅工序。咁港鐵又話咧，今年嘅年中時就會公布咧喺2024年開始安裝閘門嘅落馬洲站、上水站、沙田站同埋大圍站啦。當中落馬洲站已經提前喺9月咧進行安裝工程。咁而家公司咧現正係積極咁準備喺其他三個車站加快啟動工程。咁其餘嘅車站咧亦都會陸續咧有序咁展開相關工程。咁整個自動月台閘門嘅安裝工程咧，目前預計係會喺大約2025年底完成嘅。咁潘永祥，咁其實頭先阿陳斌都講，即係如果即係港鐵要加快個工程咧，其實佢又要增加個招聘人手喎。 係啊，即係如果聽港鐵嘅回應咧，即係話其實佢前期工程咧已經做咗好多嘅咯，即係只不過我哋可能咧睇唔到咁樣。咁即係話如果聽我咁講，呢啲咁嘅前期工程已經係做咗咁多，咁純粹係因為安嗰個幕門咧，我相信即係嗰個困難又唔係好大嘅。 因為頭先講都係得即係一晚四個鐘，兩個鐘做得嘢，跟住頭尾一個鐘就要做一啲準備啊嘛。 同埋嗰個團隊好似又得嗰四隊啦，即係如果你話能夠增加啲嗱，如果聽我講，即係前期工作已經做咗啦，咁純粹係安裝幕門嘅時候，即係如果你嗰個團隊係加多嘅時候，即係話其實根本佢個嗰、那個進度就可以真係縮減嗰、那個即係、就是、快好多啦。 同埋頭先即係陳恆斌都有提，即係你有提議話啊，佢嗰個 AI 系統係咪有一啲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幫助去檢測即係月台一啲即係比較異常嘅乘客情況咧？咁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嘅點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港鐵線加裝自動幕門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咧就先聽咧一節新聞，我哋翻嚟咧會繼續傾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系倾紧咧港铁东铁线加装自动闸门嘅议题嘅。咁头先即系我哋读咗港铁即系回复我哋节目嘅查询，就话会即系积极即系会加快启动，即系包括系上水站啊、沙田站啊、大围站嘅工程啦。咁心机旁边嘅听众，即系对于港铁东铁线加装自动闸门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先听下听众电话，电话旁边咧有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系杜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是有咩意见呢？ 哦，其实两个 point 嘅，第一个呢就係、是、其实东铁线呢係一个好旧嘅 system 嚟嘅。 嗯。 咁所以呢要加装幕门呢，其实我都明白，因为我之前都做过地铁有关工程啦，佢哋係要好小心呢，逐个去试呢，係好驚个 system 受影响呢，影响到日常呢乘客用嗰架车嘅。 嗯。 咁即係唔係话佢哋唔可以加快一啲，咁但係加快嘅时候呢真係要小心，同埋有一个先后次序嘅考虑囉。先后次序嘅意思係呢，即係将安全同埋日常乘客唔影响佢哋用个东铁线呢为首要。咁真係呢个安幕门呢，因为即係逐啲讲，即係你未安都即係由头到尾去到依家都咁长时间啦，咁快啲係好，咁但係真係唔好去到牺牲咗即系日常运载嗰样嘢嚟到去加快到去嗰个幕门咧，系一个唔系好合理嘅时间咯。 嗯， 系阿杜生，即系听你咁讲，即系佢嗰个测试咧，其实就可能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样。咁但系头先都提到，即系话四队咁样去增加八队，咁呢个就同一测试就冇乜特别咩问题啦，因为你都系嗰个基准啊，或者嗰个程序都一样嘅啫。咁就可以減少嗰個時間性啦。咁呢個係咪因為技術點咩原因呢？ 係人手 咯。係人手呢？ 其實係咁嘅，呢個係風險問題嚟嘅。即係其實呢工程上呢，因為牽涉人呢，唔能夠做到 100% 冇問題，只能夠盡量做到個風險最低啫。我舉個例，譬如四天人佢哋 well trained 嘅。佢哋落去路軌度做嘢，始終呢對於個路軌個風險呢都係提高咗啲啲嘅。咁當然即係我舉個例啊，即係对大家市民明白嘅一啲讲法啦，举个例，譬如我佢要落去做一啲工程，我会唔会真係唔小心留咗个屎巴啦喺路轨度啊，咁大家知道风险低啦，因为会去 check 清楚啊，临走之前去望清楚啊，咁样。即係我想用呢个例子去到讲呢，逢真牵涉工程牵涉呢就有 error 就有风险。好啦，咁头先讲四天加到八天个 concern 系啲咩呢？嗱，四天做开，咁譬如你加多六天，咁加 50% 㗎喇喎。咁新加嘅人，嗱你无可避免系新手嚟嘅。 嗯， 咁新手对于工序嘅有几熟悉，而呢啲唔熟悉系咪会增加中间可能喐到个 system 嘅风险？嗱，呢个大家明嘅，嗱，你四天开六天，哇，都加一半咯，都好犀利啦！但系加个天一倍噶咯， 嗯， 咁即系一半新人嚟噶咯， 系， 即系我所以想讲嗰个风险嗰个同埋先后次序嗰个位就喺呢度咯。 好，咁阿杜生系咪之前都有做过加装幕门嘅工程嘅，即系帮港铁？ 设计方面咧，同埋系去招标嗰方面啊。 嗯，好，咁啊，多谢晒杜生嘅电话。咁啊，听阿杜生咁讲，其实即系真系要考虑相关，即系既要即系保障乘客个安全啦，又要去考虑到日常即系载客嗰个需要啦，咁又要考虑埋即系嚟紧点样可以加强保障乘客个安全啦，咁所以都好多嘢要考虑。 冇错。 咁同埋增加人手都唔系话 即係仲睇下工人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安全意識啊，同埋對於即係工程熟悉嘅程度啦。咁所以心機旁邊聽眾對於港鐵東鐵線加裝幕門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其實我哋今次嘅事件咧，因為都睇到其實墮軌嘅即係事件咧，有時除咗係有啲乘客可能有啲其他嘅即係安全問題啦，咁有啲都無可避免，可能係一啲同輕生有關啦。咁所以其實啊，因為有一啲朋友都會擔心啦，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所謂模仿效應咧咁樣？咁所以加裝自動幕門咧，都係一個即係安全嘅措施嚟嘅。咁啊，心機旁邊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呢方面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同嘉賓傾一傾呢一個話題。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曾生你好。 曾展國你好。 係啊，咁啊，其實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咁即係有時即係我哋都會睇到一啲即係墮軌嘅事故，可能都懷疑會同輕生有關啦。咁其實呢一方面，其實即係如果係即係港鐵佢喺月台度加裝咗呢啲自動幕門咧，對於即係去防止自殺啊，有一啲乜嘢嘅幫助咧？ 其實咧，自殺嘅人咧，當然咧，佢哋都會考慮得好清楚先去做嘅，大部分都。咁但係每一次如果有嘢可以延遲咗佢嘅自殺行為嘅話咧，可能都會俾到一個機會佢重新去考慮啦，或者係尋求協助。咁所以如果有幕門嘅如果佢係諗緊要係即係喺跳軌呢個方法去自殺嘅話，可能都會有少少幫助，可以令到佢係延遲嘅。 系，咁即系系咪即系话咧？其实好多时咧，轻生嘅人咧，佢都唔系话即系100%话啊，我一定系要咁做咁样。好多时系喺嗰刻，可能有啲情绪问题啊，或者系有啲 系 谂唔通啊， 鬼前边谂咗好多嘢，好谂紧佢呢一轮佢唔开心嘅嘢，咁佢就选择跳鬼去自杀呢一个咁嘅方式。咁但系如果有幕门嘅，可能就即係阻咗佢呢一個嘅諗法，咁佢或者會又再諗下，又或者佢遇到其他事，令到佢覺得佢可以暫時唔需要做到呢一個咁嘅選擇咯。 係啊，因為我聽到好多朋友都話咧，哎呀，即係好彩邊個打電話俾我，同我傾咗咁樣，咁亦都有啲話，哎呀，即係好彩到我即係同佢即係打電話俾佢傾啫，原來真係有咁嘅念頭。咁但係傾完之後咧就。的確佢咧就真係可能咧，佢調翻轉頭，佢不但唔會即係扶持神，佢仲覺得哎呀，當日自己咁樣做咧，真係好愚蠢喎。其實有啲咩咁大不了，即係解決唔到咧，咁嗬。咁所以如果過咗個情況之後咧，可能咧就根本就可能對嚟講，係啦，永遠都唔會有呢個念頭喎。 係啊。 曾先生，因為昨日九龍塘站墮軌嘅乘客咧，係一個20歲嘅女大學生啦。咁因為報道就講啊，佢懷疑有抑鬱病嘅記錄啦，咁需要停止覆診啊、食藥啊，咁都係懷疑佢有學業壓力啦。咁其實如果去到呢一方面咧，其實你哋即係中心或者近期會唔會都又多咗一啲即係大學生因為功課壓力同你哋求助一啲個案咧？ 求助个案方面呢，其实呢我哋即係一直都有唔少即係学生嘅求助嘅。咁不论係经我哋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啦，或者係打入嚟我哋热线啦，又或者网上聊天嘅服务啦，咁都有学生即係寻求我哋嘅協助。咁事实上喺呢段时间呢，学生自杀个情况係几令我哋担心嘅。因为喺七月至到十月呢，有10月26日就都唔係即係完啦，都有22宗自殺死亡或者企圖自殺嘅個案。咁尤其九月十月咧就飆升得比較犀利啲嘅，咁呢個係我哋都幾擔心，因為係十月呢段時間應該都係開始預備十一月有考試啊，嗰啲或者大嘅測驗啊咁樣，咁對於學生嗰個壓力係相對會高嘅。 曾先生，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有啲轻生人士咧，即系佢未必即系第一线咧，就可能揾你哋帮手嘅咁样。咁即系当然揾你帮手都唔少啊嘛。咁其实你有冇一啲渠道，比如话即系通过，比如可能比如啲老师啊，如果佢发觉有啲咁嘅可疑嘅一啲迹象啊，啲学生啊咁样，咁会转嫁俾你哋，又或者你哋会唔会即系去即系培训一啲？老师啊，等佢哋能够咧，即系察觉到，即系边啲学生会有可能有问题咧，咁样，即系从而可以减少嗰、那个即系意外嘅发生咧。 有啊，因为我哋个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咧，就系、是、政府资助嘅一个服务啦，都做咗成20年时间，咁都系欢迎唔同嘅机构啊、学校啊、团体啊，咁如果佢哋服务紧嘅人咧系有自杀嘅危机嘅话咧，都可以转介俾我哋嘅。咁过往亦都有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算喺学校里边咧，我哋都即系收到呢啲咁嘅求助。咁而学校咧，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嘅训练咧，系俾老师啊或者系住校社工咧，等佢哋学识点样去辨识有自杀危机嘅学生啦，同埋咧系点样去提供帮助俾佢哋。咁唔使话即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咧，即系会可能真系唔知点处理咧，就或者会帮唔到个学生啊。咁即系呢啲情况，好多时我哋就会帮咗佢哋去即时可以提供到协助俾嗰个有自杀危机嘅学生。 嗯，咁啊，曾生去翻即系东铁线啦，即系据我所知，即系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就喺东铁设有情绪站噶嘛。咁其实而家情绪站嗰个服务嘅情况系点样咧？可唔可以同你讲？ 我哋不时都会有去东铁嘅站咧去做呢一啲嘅情绪支援站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系帮嚟到嘅时候咧会攞资料啊，或者系即时做一啲嘅情绪评估啊。甚至系揾我哋啲义工咧，系即场做一啲嘅情绪支援添嘅。咁、那个服务都算几多人问噶、啊、或者系攞资料嘅。咁显示其实香港好多人咧，个精神状况或者系情绪状况咧，都唔系太理想嘅。咁你谂下喺即系地铁站呢啲月台位置啊，或者系lobby 啊，即系卖飞入咗闸之后啊咁样，咁佢哋都会众目睽睽都会找我们的服务的话，其实真很多人都是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是，其实你的服务呢、就是、有没有特定的一些站，因为流动性还是怎样的？ 流动性的也都要跟港铁配合啦，跟他们夹一些的时间，不会说定了哪个时间，通常两三个月一次，又或者是真的有事发生的话就更加会密一点，或者即时就会安排去做咯。 咁、就会唔会话即係冇加幕墙幕，即係嗰啲自动闸门嗰啲站呢，你就会去多啲呀，定係点样 嘅？係呀，会多啲嘅，主要係嗰啲添呀，因为嗰啲嘅自杀危机嘅个案就会比较大啲啦，喺嗰度发生自杀嘅情况。咁一般地铁站就会相对会少啲。 嗯，咁啊，曾生，其实就情绪站即係个服务开展以嚟，其实比较多你接触嘅系啲咩个案呢？ 其实咩嘅年紀嘅都有嘅，咁當然會成年人會多啲啊，同埋年青人都會有啲啦。咁但係長者相對會少啲嘅。咁成年人咧就好多時就會係就住佢哋即係自己啊或者身邊人嘅情況咧，就會嚟問啦。咁或者係做情緒支援啊嗰啲，或者評估佢哋嘅情緒嘅情況啦。咁好多人都係工作上面有壓力啊，或者係讀書壓力啊，又或者係經濟上面嘅問題啊，或者係家庭嘅相處嘅問題咧，都係佢哋主要一啲嘅即係嚟揾我哋協助嘅原因咯。 係，咁就即係過往經驗咧，有冇話一啲年齡嘅組別啊係多啲啊，又或者邊類型嘅即係人士啊，比如話學生啊，或者工作人士啊，或者係退休人士啊咁樣？ 暫嚟講，成年工作嘅人士就會比較多啲嘅， 係 又或者係一啲婦女啦、都會有咯。 好，咁啊，曾展国，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曾展国咧系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转个题目。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我是卢世昌，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而家智能家居嘅看护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咩嘅水平呢？ 医疗科技最前线。 咁其实而家好多长者都用手机啦，咁我哋希望配合我哋帮佢写嘅一啲应程式啦，通过手机咧可以快速将啲数据咧传到去后边嘅服务单位啦，帮佢哋去快速去跟进咁样咯。 CIBS 节目《医疗科技最前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 由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嘅潘永祥，我哋轉個話題啊，講一講關於治療嚴重或者罕見疾病新藥嘅註冊機制。咁因為11月1號咧就會有新嘅註冊機制，咁啊要講少背景，因為都有少少複雜。咁啊而家咧講緊要一隻新藥嘅註冊咧，即係需要咧起碼兩個或者以上嘅國家發出註冊證明咧，咁即係香港先可以接納嗰個藥物喺香港使用嘅。咁新例開始之後咧就。有啲咩唔同呢就即係業界叫做一家機制啦，即係話你有一即係如果你未能夠可以有兩個或者以上國家發出嘅註冊證明呢，有一個都可以。咁但係呢你有一個即係國家發出嘅註冊證明呢，都需要有其他嘅條件要符合嘅。咁例如呢係要滿足本地嘅醫療需求啦。咁即係我舉個例啊，咁由起碼要有一個獲得頒授院士名銜或者相等資格嘅本地專家要撰寫評估報告，而呢個專家亦都需要有最少五年咧相關產品同埋醫學領域嘅經驗。咁啊，個報告內容裏邊咧會有即係呢只病嘅喺全球同埋本地流行嘅病學資料啦。咁喺國際同本地嘅治療模式啊，咁亦都要話嗰個產品點樣可以解決到未滿足嘅本地醫療需求啊。同埋係產品嘅安全同埋效能咯，咁即係有相關嘅即係資料嘅評估啊，咁先至可以咧，即係符合呢一個即係一家嘅條件。 係，即係我相信即係過往即係要兩個國家即係認證即係註冊，咁就我相信就即係希望即係嗰個安全性會高啲啦，即係話，咁我有兩個國家都有註冊咗咁樣，咁就當然啦。有啲聲音就話啊，即係如果譬如有啲新藥，尤其是佢係即係而家話嚴重嘅，或者係罕見疾病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嗰個即係安全個標準，咁有兩個國家，咁你就認證咗，咁啊最好啦咁樣。咁好多時咧，正正因為咁嘅緣故，咁就可能有啲即係藥咧，就總管你有啲嚴重疾病，即係好緊急咁樣有啲藥要醫治，但係你因為你遲咗去即係引入呢啲咁嘅藥嘛，咁嗰時會唔會仲反而咧有啲疾病咧，即係耽誤咗醫治，咁所以變咗可能咧仲反而係即係失救啊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引入嗰個新機制咧？有啲聲就話，咁嘅時候即係一加減啦，即係雖然佢嗰個安全性會唔會係冇咁高咧，但畢竟如果有啲嚴重疾病嘅。一啲罕有疾病嘅，咁我哋都未必可以有足够时间去等你，即系引入一个新药噶嘛，咁样。 咁用咗即系全新一家机制，其实会加快几多时间咧？咁较早时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就举过个例嘅。咁例如一啲治疗先天性胆管闭塞疾病嘅药啦，咁如果以往即系未改制之前咧，就可能需要24个月。咁如果用紧即系如果嚟紧。一家制度咧，有機會咧，即係嗰個審批嘅時間會由24个月咧，就縮到變到7个月。咁其實即係咁樣就真係會加快好多。咁啊，令到一啲即係新藥啊，佢嗰個審批，即係如果喺香港可以安全使用嗰個時間就會縮短好多咯。 係啦，咁同埋亦都有啲聲就話啊，雖然好似睇落咧就話如果兩個國家認證同埋一個係咪即係會嗰個標準啊會降低咧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純粹由二減到一，咁佢就算你話得一個國家認證嘅時候咧，佢都頭先都講過，即係仲要有一啲院士有啲符合一啲條件，即係去做一個報告，而針對呢個產品嘅安全啊、效能啊咁樣，咁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認受性啊，或者係嗰、那個標準，亦都未必一定係話。等於二就變咗一咁簡單，因為你一個即係院士有一啲專業人士，即係一個即係有資歷深嘅一啲撰寫報告嘅時候咧，佢針對依一隻藥嘛，咁會唔會又將佢嗰個即係嗰個標準又會由二減一，又會提翻升？咁總共未必去到二，咁但係都唔係話等於咧減咗一半咁咧。 我話聽眾對於治療嚴重或者罕見疾病新藥嘅註冊機制有變化咧，有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1873一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接聽咧嘉賓嘅電話。咁喺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科研製藥聯會高級執行董事陳素娟。陳素娟你好。 陳素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係啊，咁啊，即係嚟緊即係 罕見病啊或者嚴重疾病嘅新藥註冊機制就改啦。咁對於呢方面，其實陳小姐你有咩意見呢？ 我哋覺得如果尤其是罕見疾病啦，我哋覺得完全係好事啦，因為罕見疾病個病例比較少啊。咁同埋各個唔同國家嘅罕見病政策都唔同，有陣時唔係咁容易攞到第二張註冊證咯。咁如果可以早啲俾病人用到咧，嗰隻藥，我哋完全覺得係好事咯。 啊，陳素娟啊，即係你個案經驗咧，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既然係罕有啦嚇，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唔係個國家都有經歷過呢啲咁嘅註冊，咁所以變咗你要揾兩個就好難啦咁啦。咁你嘅經驗即係過往有冇啲例子，即係正正因為揾唔到兩個國家嘅註冊嘅證，而令到咧即係引入唔到呢個證呢、這個藥，而令到好多即係病患者唔得到一個即係及時嘅醫治咧？ 咁又唔會喎，因為咧，第一咧，罕見病本身即係罕見啦，咁個病患就唔會好多嘅。咁第二咧，香港咧其實有一個咧叫 named patient 嘅機制，如果真係好需要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可以由醫生主導去申請一隻藥係未經審批咧已經俾病人用到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特別機制咯。 咁如果咁講，即係話即係。唔会即系因为引入唔到而即系耽误咗呢个医治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点解仲要引入呢个机制咧？ 其实因为引入呢个机制咧，所以变咗医生系可以喺个即系可以喺个药物嗰、那个名册嗰度拣啦。咁另外咧，有阵时咧药物咧，即系我哋仲需要去申请一啲因为罕见。病的病人啦，咁佢哋食藥咧，有陣時唔係一時三刻嘅，可能係一個即係長期食藥嘅，咁對佢哋嚟講個負擔都係好重嘅。咁如果係可以正式引入罕見病咧，醫生用藥嘅時候就比較自由度大啲啦。 咁陳淑娟，因為我哋就嚟聽新聞啦，咁啊介唔介意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你傾過，咁啊我哋可以再傾嘅，等新聞翻嚟之後，咁我哋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呢一個議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871，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结束，未有非建制政党取得足够提名入闸参选。民主党话，六名打算参选的党员最终得不到足够三会成员提名，未能报名参与区议会选举。主席罗建熙话，六个人透過選管會提供的選民名冊摘錄，郵寄了政綱、個人資料、施政報告建議給三會成員，亦有部分人士接觸了個別三會成員。雖然有黨員得到個別三會成員提名，但最終未能達到提名門檻，對此感到可惜。民協總幹事郭偉成亦說，他和現任屯門區議員周啟廉都未能取得任何三會成員的提名，未能報名參與區議會選舉。同樣打算派兩人出選的新思維，日前已經表示未能獲得足夠三會成員提名，宣布不會參選。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四名時任成員涉嫌在2021年7月通過動議悼念銅鑼灣刺警案疑兇，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一項宣揚恐怖主義罪，四人承認交替控罪、煽惑蓄意傷人罪，在區域法院分別判監24个月。法官判刑時提到，案中有多項加刑因素，指四名被告伙同犯案，同在案中各有角色。案發前草擬議程亦顯示有預謀，而且議案同港大評議會職能或學生利益無關，四人行徑涉及公器私用。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和另外六人涉嫌在2019年7月1事件參與暴動，案件在區域法院續審。 控方关注网媒杂志社近日上载案发现场闭路电视片段，担心比对后能够辨识到案件证人，法官质疑牵涉辩方律师团队，要求警方介入调查。法官陈广慈认为，如果涉及大部分检控文件，就一定牵涉辩方团队，质疑辩方收到文件后发出，认为有关怀疑成立，警方有需要调查有没有人违反专业守则。林卓廷的代表大律师黄锦娟就表示，被发布的片段由港铁和商场拥有，片段不一定是本案文件。资深大律师潘希亦说，片段或者在其他案件中被列为不被使用文件。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八一大楼和访华，并出席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谈。张又侠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决策。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两军关系发展势头强劲，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携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绍伊古说，俄方愿意和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不断巩固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日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九龙顺利村那边的利安道因为有意外，现时利安道通往新清水湾道西贡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利安道的车辆禁止右转新清水湾道的，受影响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利安道因为有意外，通往清水湾道西贡方向的唯一行车线的支路，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利安道不能右转入清水，不可以右转去新清水湾道的。利安道现时禁止右转去新清水湾道，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红磡七咸道北去观塘，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这宗意外事故啱啱清了场，不过都是塞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都短了，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仲系繁忙嘅九龙入口。咁啊，现时窝打路道个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龙翔道嘅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咧中区嘅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啊，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比较繁忙啦，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仍然系多车，不过龙尾短咗啲，喺美林村。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都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三圣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喺凌晨时间咧，启德隧道会有工程噶，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的管道会临时封闭，去观塘方向的管道就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如果大家今晚凌晨时间会揸车经过这个启德隧道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和留意下。凌晨时间启德隧道会有工程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入边文化体育同旅游相关嘅措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远雄。 咁当然我哋唔系纯粹用价格去比较，呢个亦都唔系我哋一路以嚟嗰个目标，就系话我乜都要平过其他人，所以你先嚟，而系能够为旅客提供最好、最吸引到佢嘅旅游体验。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公诉， 你啊喺检察官入面已经算系好优秀噶啦，但你仲争啲嘢，知唔知系乜嘢啊？就系真真实实咁喺底层嘅环境度生活。 佟大为主演嘅何禄源，外表冷漠毒舌，但其实系内心善良嘅刑警队长，喺一系列案件嘅漩涡中寻找真相。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八月二十七号上午五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欢迎自由风。治疗严重疾病或者罕见病的新药注册机制，咁啊，十一月一号就会有即系新嘅变化。咁啊，以往由要需要两个或者以上指明参加国家嘅药物规管机构发出嘅证明文件咧，而家就只需要一个。咁但系亦都要加一啲相关嘅条件咧嚟到去审批嘅。咁其中一个条件啊，包括需要有本地嘅专家咧撰写评估报告，例如系本地嘅临床数据，包括系临床嘅研究、病例报告、病例嘅系列啦，同埋真实世界嘅数据啦。咁其实改咗个新例之后咧，就对于新药嘅审批嘅时间咧，就会有机会加快啦。咁我哋都关心啦，究竟啊，对于个药界又会唔会即系有一个影响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呢一个话题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新闻前咧就同紧咧嘉宾倾啦，咁系同紧香港科研制药联会高级执行董事陈素娟倾嘅。咁我哋继续同阿陈素娟倾下。陈素娟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咁剛才我哋傾緊即係呢個話題啦。咁我其實就你嘅即係估計啦，如果即係新嘅註冊制度行咗之後呢，其實對於一啲治療嚴重或者係罕有病嗰個新藥呢，嗰個註冊嘅時間會縮短幾多呢？ 而家好難一概而論啦，因為正話講咗係即係需要一啲一加嗰、那個一啲臨床嘅數據啦。咁好多時就睇究竟嗰啲臨床數據係啲乜嘢，同埋咧嗰個審批機制去處理去審批呢啲臨床數據嗰、那個那個效率係點樣啊？ 陳淑娟啊，即係過往咧就話即係救濟就話要兩個國家啦咁樣，咁就而家就話將佢一個國家咁就可以縮短咗。咁其實過往嚟講，如果係冇就冇噶啦，即系佢如果譬如话即系得一个国家系即系有注册到嘅，咁嘅时候咧，咪即系要等到第二个国家，咁变咗要等几耐？咁系咪即系其实都冇一个即系确实嘅咧？即系因为你如果得一个，咁你永远都揾唔到第二个噶嘛？佢竟嗰阵时系点嘅咧？ 唔会永远都揾唔到第二个嘅，系几时有第二个啫？咁例如我哋好多時啦，國際嘅藥品啦，咁第一個同第二個可以係同時發生。例如咧，歐盟係一張註冊證係等於十四張註冊證嘅。歐盟國家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有個別藥品咧，咁一張註冊證同第二張註冊證咧可以係爭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不等。咁亦都有啲咧係差得比較遠嘅。咁譬如話差一兩年都不等嘅，咁所以好睇嗰個藥物本身嗰個科研數據啦，咁同埋咧 嗰個審批嗰個策略。咁亦都即係正話講開啦，罕見病啦，罕見病就係一啲唔同嘅例子嚟嘅。因為罕見病咧，其實佢本身嘅臨床數據咧，本身已經係稀少噶啦。 嗯嗯，咁即系话咧，其实所谓缩短咗几耐咧，就并不取决于话即系好似简单咁样数学，而系话咧，视乎佢第一个即系注射到同第二个注射同第一个系相差几耐。咁就头先讲话啊，可能七日都已经得啦，第二个已经可以注射到啦。咁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可能要好耐都未有第二个嘅，咁变咗就引入唔到，系咪咁嘅意思咧？ 其實所謂好耐咧，多數發生喺罕見疾病咯。咁同埋咧，我諗呢個機制咧，係令到我哋入藥嘅，即係做藥物註冊嘅時候有多啲彈性嘅。咁即係話有啲，如果你有兩張註冊證，可以有兩張註冊證嘅入法。咁如果你係只係得一張註冊證，有一張註冊證嘅入法。咁所以其實即係喺我哋嚟講咧，呢一個新嘅制度咧，本身係一個有彈性嘅制度，係令到我哋手頭上。有啲咩資料或者有幾多張註冊證都好，我哋都可以做到入物註冊咯。 嗯，咁但係而家係新制度咧，即係除咗一個註冊之外咧，仲要即係有一個即係專家即係去做一個即係提交報告啦。咁你即係其實依樣容唔容易㗎？即係會唔會其實都如果係真係得一個國家有註冊到，係咪即係表？即係表示咧，其實如果依個即係專家去寫報告嗰時咧，都唔係好容易咁樣就可以支持到話，即係依個藥咧係可以引入、可以用得嘅咧。 呢、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啦。即係舉個例，而家喺現有嘅制度之下，其實凡係同公共衛生有關嘅疾病咧，都已經係一張註冊證加加專家意見噶啦，咁因為而家咧雖然話兩張註冊證啦，但係我哋其實咧本身已經有一個彈性喺度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完全冇另外一張註冊證咧？其實呢、這個機會唔係好大咯。咁、那個問題就係第二張註冊證幾時有啦？ 哦，即係話變咗你係同步做。即系话咧，即系而家个机制都系有一张注册证，咁你就再即系有即系有专家咁嘅报告啦。咁而系同步，你哋都睇下，如果有咁好彩有第二个注册嘅时候，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机制去做咁样，系咪咁意思啊？ 嗱咁嘅，因为我哋咧药物注册咧，我哋做全球审批嘅时候咧，我哋系同时喺啲唔同嘅国家去申请注册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正如我正话讲，就可能系短时间之内已经有第二张注册证，可能要等一等。咁另外咧，喺而家呢个制度下边咧，其实已经系有啲个案咧，如果同公共卫生有关嘅药品咧，系可以用一张注册证加医生审批。咁喺未来嘅制度咧，咁我哋仲要睇下佢需要啲咩条件，如果一加几多？因为举个例啦，好似新加坡咧就系。有一個 CPP 加一啲，即係一個一加嘅制度啦，加啲臨床試驗啦，亦都有兩個 CPP 嘅制度，亦都有冇 CPP 嘅制度，就係完全做第一層審批。咁其實我哋申請任註冊嘅時候，就根據我哋唔同嘅需要，都可以有途徑去做到任物註冊。咁呢個咧即係我哋覺得嗰個彈性喺度咧。就最好咯。 好，多谢晒阿陈素娟，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陈素娟咧系香港科研制药联会高级执行董事，咁啊，潘永祥头先即系陈素娟提到就系、是、呢个弹性对佢嚟讲就会比较真系方便啲啦，即系喺引入新药嗰阵。 系，即系原来而家个机制都佢都系即系同步，即系又会申请唔同国家，即系希望攞到两个认证咁样，咁同埋一个国家嘅时候亦都会继续去做噶嘛。 咁对于呢一个新药嘅注册制度有改变，咁病人方面又点咧？听众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我哋继续又接听咧嘉宾嘅电话。咁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林志游你好， 林志游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咁我哋而家倾紧呢一个新药嘅注册制度就变咗一家啦，即系有一个注册国家嘅证明咧，再加埋即系专家嘅，包括专家嘅评估报告嚟到去睇下呢只药系咪可以。 用在香港安全來要治療嚴重疾病或者是罕見疾病。那其實即是林生可不可以講一講，其實你們作為如果病人的即組織咁樣，其實你哋以往即係喺罕有病啊或者嚴重疾病嘅用藥方面有冇即係遇到即係問題咧？ 嗱，我諗個問題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藥海外已經用緊，亦都見到有啲成效嘅話咧，而未能嚟到香港咧，咁我哋固然覺得可惜啦。咁如果佢個機制可以將佢嗰個嘅由兩個嘅機構減到去一個機構嘅話咧，咁固然會令到嗰個嘅即係香港攞到呢個藥嘅時間咧，就縮短咗。咁但係咧，就係、是、呢、這個都唔係令大家開心嘅地方嚟嘅，因為咧，仲有一個最困難嘅地方咧，就係、是、呢啲藥咧本身嗰個嘅價錢咧係唔平嘅。嗱，因為咧就是、罕見病佢固有嘅問題就在於邊度咧？就是、因為佢用藥嘅人咧係少嘅，唔同我哋傷風感冒咧，即、就、係、是、任何人都可能會用得著。咁用呢藥嘅人咧，個人係嗰個數量少嘅話咧。其實第一咧，嗰啲藥廠未必肯去花錢去研究，俾啲咁少族群嘅病人咧去用呢隻藥。咁但係嗰、那個研究成本唔代表話，即係去用即係人少啲就會平啲喎。佢都可能用即係都係相當嘅錢咧，喺呢個科研嗰度咧去即係製到呢藥啦。咁所以咧，嗰啲藥咧出到嚟其實都唔係平嘅。即係舉例咧，有啲譬如話我哋脊髓肌肉萎縮症啦，嗰啲藥咧係有兩種藥咧係列入醫管局藥物名冊同埋關愛基金資助範圍嘅。但係咧，如果佢哋過咗25歲嘅話咧，咁佢哋就未必要符合個資格。咁佢哋咧亦都唔符合資格嘅話咧，佢哋要用呢啲藥咧，咁可能每年係講緊要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嘅，即係差唔多你係要賣樓咧先至即係買到呢啲藥嘅。是不便宜的。 這個數字很驚人的、 其實不驚人，這些我們在個罕見疾病的那個族群裡面，其實遇到的藥物那個的價錢呢，不是說他們得不到那隻藥、而他們是買不起那隻藥。如果那些藥本身在其他國家已經是批了用緊用得到的，如果他們便宜的話而你香港沒有的話，那你可以有什麼選擇？你只能飛過去那邊去打呢隻藥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佢飛過去都冇用，嗰啲藥本身好貴。而有啲國家咧，佢因為有保險啊，或者啲國家資助咧，佢哋可以得到呢啲藥咧。咁所以即係批嗰度咧，唔係一個好大問題。而香港呢個批嗰度咧，本身係一個好大問題，因為即係嗰個手續繁複啦嚇。咁但係你兩個註冊機構話咧，咁可以確保安全性啦，係咪？咁但係好啦，我俾你批咗啦，加快咗啦，啲藥係咪平咗咧？唔一定係喎，嚇佢唔會話即係喺美國咧就賣緊即係一萬蚊一劑，嚟到香港咧就賣俾你係二千蚊，唔會平得去邊咁樣？ 阿林生啊，即係聽你咁講，即係嗰個就批咗咧，即係早啲引入，咁但係都好貴嗰陣時候，即係變咗都即係負擔唔到啦。咁我想問咧，即係遇到咁嘅情況咧，即係政府有冇？咩資助或者有咩途徑可以令到可以即係接受到啲咁嘅藥物嘅醫治嘅咧？ 嗱，資助咧就唔係冇，佢有機制，佢首先有呢個撒瑪利亞基金啦，同埋關愛基金啦。但係每一年佢即係公布嘅嗰啲嘅新嘅藥係可以符合呢個嘅基金嘅話咧，其實都唔多。即係過去嗰幾年嚟講咧，關愛基金咧每年就大概十個。有啲係四個，即係新藥啊嚇。撒瑪利亞金就大概都係即係六個、九個、十個，即係每一年。咁所以咧，每一年佢宣布嘅嗰啲新藥符合呢啲基金嘅話咧，就等於即係啲病人係等，即係叫咩咧？宣布落彩排彩， 即係抽獎咁樣。 係啦，派唔派到你嗰隻藥，你攞唔攞到咧？符合呢個關愛基金咧？我有啲嘅病友組織咧，佢哋爭取咗好多年，終於入到呢個關愛基金，佢哋真係差唔多感激流涕。但係關愛基金係講緊係你符合一啲嘅經濟條件，你先可以攞到喎。所以咧，特別係中產嗰啲咧，係最大困難，佢哋唔符合關愛基金啦，而用藥咧，佢哋嚟講咧，有一個好大嘅經濟困難。可能即係食下啲藥咧，佢哋可能去到嗰個境地咧，就會符合咗呢、這個。關愛基金嘅條件，因為即係佢哋已經唔再係中產，咁所以今次呢個計劃嚟講咧，即係聽落係好消息，咁但係咧 去到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政府都係咪應該擺多啲資源落去，就話喺啲藥物嗰個嘅使用嘅地方咧，可以令到多啲病人受惠。 嗯，咁阿林生，其實而家以而家嘅機制咧，呢一啲治療嚴重疾病或者罕有疾病嘅藥物咧，要攞到資助咧，係咪仲需要喺個藥物名冊裏面先至可以用到 嗱，如果你喺藥物名冊嚟講咧，固然就可能即係喺醫管局藥物名冊嚟講咧，入到去個名冊咧。咁固然就好平啦，即係講緊係$15一劑，幾多都係$15。咁但係唔會嘅，因為呢咁昂貴嘅藥嚟講咧，佢有一系列嘅措施咧，係俾你唔係咁容易得到嘅。咁所以佢哋咧有一啲嘅系列叫做專用藥物啦，有啲自費藥物啦。咁就會係即係佢會開呢隻藥俾你，但係要你自費嘅。咁所以如果符合條件，譬如話你係公務員啊，或者公務員家屬，可能會得到即係可能會受惠。但你又唔係公務員啦，你又都冇可能冇保險啦，或者冇一啲符合某啲資格嘅話咧，你其實係即係你買唔起嗰隻藥咯。 係，同埋就算頭先你都講過話，即係就算啲新藥引入嚟咧，都係有個時間去審批啊。咁樣其實點解要仲要去審批咧？即係既然佢都已經符合咗嗰、那個即係條件可以引入嚟啦。咁點啊？即係當然啦，你話因為政府嗰度唔係入去嗰個藥物名單，咁啊依個理解啊，因為好貴嘛。但係你頭先話仲要去做一個審批嘅，咁嗰個原因喺邊度咧？ 我相信個審批嘅過程就係佢要確保嗰個藥物嘅安全性，因為始終呢啲藥物咧，某啲藥物喺某啲地區嘅人種去使用嘅話咧，同我哋亞洲啊或者係我哋本地人咧，可能有啲唔同嘅。嗰、那個劑量啊，或者係嗰個特性咧，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審批嘅過程咧，去做嘅。咁但係重點咧就話佢哋係揾翻36个地方嘅監管機構，至少其中一間嘅話咧，咁即係話人哋都批啦，咁你香港都起碼都有個基準啦。我哋香港冇自己嘅。成立的那個的審批的條件的話，那我唯有信那些國家，而那些國家呢，即一般來說呢，我們香港批的藥呢，八成呢都是歐美澳加的地方，即我們說的是即傾向可信任的那些地區呢的批的監管機構批的藥呢，那變成我們來到香港呢，我們都覺得是即值得信賴的。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要用兩間嘅話，咁更加係雙重保障啦。咁安全係緊要嘅，咁但係我哋針對嚴重疾病或者罕見病呢啲，即係等住救命嘅藥嘅話咧，咁如果病人係信得過呢藥，而佢係想快啲得到嘅話咧，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有多個選擇。錢嗰啲可以慢慢諗，我知道有啲好有心嘅病人組織啦，佢哋都搞好多籌款啊、眾籌啊，去希望買到啲藥去幫到病人。亦都我見到有啲好有心嘅醫生咧，就係、是、利用某啲機制，譬如話咧，買三劑藥翻嚟就四個人 share， 因為你一劑可能用唔曬，咁變咗你四個人 share 三劑藥咧。其實就慳到錢，亦都可以即係資源好咁運用，但係我哋唔想話好似咁淒涼，好似幾個人圍埋去 share 佢分享嗰啲藥，去好昂貴嘅藥，而佢哋係得唔到啦。 好，咁啊，多謝曬阿林志由，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林志由咧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皮肤科专科医生教大家分辨皮肤三大类型色斑。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看世界快讯，去到广州嘅老西关拜访孙黑匠人项仲秋，61年嘅时间，黑过嘅章超过50000枚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潘永祥，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傾過港鐵即係東鐵線加裝自動閘門嘅議題啦。咁啊，聽眾咧都有意見喎，咁我哋先聽咧聽眾嘅電話。電話旁邊咧有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啊，傅生你好。 傅生你好，係。 係有咩意見呢？ 個意見就係咧，盡快係喺所有東鐵線沿線車站加裝個自動門啦，嚇。因為驚啲人咧係跳路軌自殺啊，嚇。 係。 是啊，同埋要加强，系咪要加强啲精神科嘅病、精神病嗰啲情绪支援啦、啊？ 嗯，好，咁啊，多谢晒傅生嘅电话。咁啊，再听另一位听众咧，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系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有咩意见 咧？你好啊，嗱，因为咧香港人比较善忘嘅，嗱、除咗最近咧东铁线你话啊好多人跳轨啊嗰啲问题，其实2000年已经系咁样噶啦， 嗯， 所以咧点解就港铁话啊啲议员话就话喂？大家要諗下點樣起啊，起個幕門。而家足足20多年啦，咁、啊、其實咧，除咗自殺之外咧，大家仲要記得，其實幕門係阻咗好多意外嘅，例如動物闖入啦，或者係一啲所謂嘅外國好興嘅闖入廠，即係啲恐襲之類嘅嘢。咁、起碼你開個幕門入去路軌範圍咧，佢哋都會有息怒，知道有人入侵咗啊。咁但係咧。嗱，講呢個東鐵線咧，我諗啊，田北辰議員係最清楚噶啦，亦都最落力啊！呢次話得話真係要催促港鐵咧，去盡快去搞掂佢啦，因為拖咗20多年，大家唔好唔記得每一程由當年提議拍板開始咧，我哋乘客係每人徵收咗咧1毫子至2毫子嘅每一程嘅費用嘅，係for呢個幕門，咁總共咧10多億嘅。咁即係話而家港鐵咧係要找數啦，要同我哋啲市民，喂，究竟要點樣？起碼我哋要見到個幕門真係裝上去，你信號係一件事 ，OK？ 咁但係咧，你打好咗個地基嗰個月台啊，即係話之前東鐵線要倒啊，或者承重力不足咧，嗰度已經做好曬啦，大部分我見佢哋，但係咧我哋連個幕門都未見到啊。 嗯。好，咁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其实港铁咧，即系之前回复我哋本节目查询咧，就话咧，会系积极咧喺其他咧3个车站咧系加快工程嘅，包括系上水站啊、沙田站同埋大围站嘅。咁预计咧幕门嘅工程咧就会喺2025年底系完成嘅。咁啊，即系希望佢真系可以真系完期完成到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咧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咧听日就有机会再倾过。好啦，拜拜。